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新奇。人社部近日明确，到2020年，通过扩大贫困劳动力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促进100万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带动300万贫困人口脱贫。近日的一项报告显示，这几年间，经合组织成员国15岁儿童每周用于互联网的平均时间，从21小时提高到29小时。继德国汉堡和斯图加特后，法兰克福将成为第三个实施柴油驾驶禁令的城市。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在朝阳公安分局呼家楼派出所举行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首发仪式，实现与大陆居民无差别对待。北京市轨道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8号线珠市口站以南部分已启动动车调试，预计年底开通。从多家旅游预订机构获悉，近期赴非洲的中国游客数量大幅增长，国庆期间的部分热门非洲旅游产品已经售罄。据悉，今年央视中秋晚会首次设置海外分会场，时长将由原来的120分钟延长到150分钟，主持人阵容也相应扩展到9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我的声音， 躁动上红浮云，狂野

风来又走，如人如花花似梦。

还是气氛，讲起来是笑谈。任凭啊扁担搬几杯啊碗，任凭啊搅拌把木屐磨穿。面对这万物与太行，凭着是一身肝胆。想起来不是那气氛，唱起来不是笑谈。 需要努力，而努力是最不舒服的事情。长期持续做不舒服的事情，一定要有足够的动力。这种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对于现状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人人都有，但是能够化为不满足为力量的人是少数。经典久了久，我寻奇，连接对现实的不满足和努力的桥梁，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种什么？种它种你。

是龙的传人。

剑斩青丝，青丝却在指尖轻轻绕， 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小少一好，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 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经

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 我一下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星期来自伍思凯，秋天别来，又是一首关于秋天的歌曲。这首歌跟前一个小时的歌曲不同的是，这是一首略带悲伤的歌。这首歌呢由伍思凯作曲，原唱是侯湘婷，但伍思凯的唱法照比女生更多了一些深情和痛苦。我在想，秋天为什么被大多数人被定义为伤感的季节呢？大概是它美丽而又短暂，又是落叶飘零，再加上这么多关于秋天伤感的歌而导致的吧。 我的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堆叠，哦，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上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哦，记得那狂烈。窗外是快枯黄的叶，感伤在心中有一些，哦，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又走过风吹的冷冽，最后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 一样寂寞的记忆一间。

处女座施工标准，极致的工艺技术。 地址：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 XPEL 旗舰店，电话153-1317-5888，153-1317-5888。 本身并无好坏，也无对错，关键在于你如何管理情绪。管理的好，情绪就是天使，让你拥有正能量，收获好人缘。你管理的不好，情绪就会变成恶魔，破坏着你跟爱人、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能管理情绪，才能把握关系中的主动权，做自己人生的主人。 Daddy